说吧，说你爱我吧。为了你，为了你，为了你，为了你。 他心深处，需要你的关怀。他的心永远不变改，他的爱永远与你同在。为了你，为了你，为了你，为了你，

move your body, body, body. 趁着夏天里 body, body, body. 阳光多灿烂 move your body, body. 把你的热情 don't make your body, body. 散布在天空 don't make your body, body. 忘记一切烦忧 选择一个属于自己的路自己的路 不要不要停了你的脚步把那夏日季节轻轻留住虽然你我很孤独但是千万不能拒绝幸福幸福 唱着呜呜哦哦，我要你跟我来， 忘掉寂寞和孤独。呜呜呜，不要不要， 不要 停了你的脚步，把那夏日季节轻轻留住。虽然你我， 你我， 很孤独，但是千万不能 拒绝幸福。 从日出到日落